有有知嘅，佢知嘅。喂，咁系喎，系嘛？ 都系不停。 但千祈咁咧，就唔好同佢讲我早话你啦，千祈唔好呢句说话。 但系以前我哋啲老豆系会咁样讲噶。 我一早话你噶啦，咁啊，哦，咁你觉得系咁啊？哦，系，咁你睇得通我咯，咁啊。因为我最怕一种情况就咩咧？人哋输咗失败伤痛紧，你仲话我早知话你，你一早应该听我讲啦，仲落啲盐落去伤口那盐，梗系唔好啦。呢个时候即系逢亲一个人做错咗，如果佢想做错嘅咩？佢真系想犯呢件错，咁唔系啊。但系呢个错误嘅时候，佢个后果佢承受紧时好痛噶啦。你仲撒盐，梗系唔好撒盐啦。应该安慰。应该包容，我老婆话你哋成日 indulge 咗身啊，即系锡到个窿。哇，点解生我仔翻嚟闹啊？梗系锡噶啦，生我仔翻嚟唔锡噶嘛，系咪 先？其实阿太太咧好惨嘅，实唔够你讲啊，金牌司仪。 梗系唔系啦，佢唔使讲嘢噶，血喷你就得噶啦。 一直在酝酿，一直在盼望。和妈妈唯一的理想，二月的一天，1981年，我第一次对他们眨了眨眼。等待快点过去，多少个明天，希望这个宝贝快快长大一点一点，身体要所有的事情都如所愿， Baby 长大以后就是小学。 发脾气，即系其实即系尽量，即系以前咧就最惨就系最怕就饮咗少少酒，食饭嗰时饮咗酒咧一倾偈咧，有阵时会控制唔到，所以而家咧就老婆叫我话，总之食饭就唔好饮酒，饮咗酒咧就会突然间会讲大咗啲嘢，控制唔到嘅。咁咧，我觉得呢个都好个 lesson 嚟嘅，尽量唔好，因为好多朋友都系呢啲咁样出事嘅。 系， 因为你讲说话就系等于你即系射出嘅箭真系泼咗个水，收唔翻，永远收唔翻，唔好讲啊！一啲说话唔好讲啊，明知唔应该讲就唔好讲啊。 系 啊， 阿 Ben 哥都系一个几有智慧嘅爸爸嚟嘅，即系因为咧，我好羡慕啦，卅几岁嘅仔仲会揽住个爸爸，仲要唔系你逼佢埋攬嚟噶，我想再 係 啦，即係我諗要講啊，有排講啊，但係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嗰個感浪係咩咧？即係俾下啲父母聽下，點樣可以同仔女維係到咁好嘅關係咧？ 嗱，第一你真心愛佢，嗰、那個係你個細路啲，我仔咁都唔識，佢唔係喎，好多人假嘅啫，愛自己嘅啫，佢同你幫實現你嘅夢想嘅啫。 啊，係啊， 佢唔係你唔係愛佢喎。 佢唔識彈，唔係我細個冇學彈琴，所以咧阿女就要學彈琴啦。 我為你好咋，其實唔係，我為自己啫。 係係。 咁如果一個我哋作為父母，其實係做咩咧？佢唔係佢 come through 我哋，我有呢個細路，而我哋係見證佢嘅生命成長啫。見證呢個生命成長最重要咩？佢開心。活得快乐健康，呢、這个就是最重点。佢做乜先乜先乜呢啲咁嘢，佢做到嘅，你又觉得好似好威嗰个感觉，唔该唔走。因为你嗰个就令到系为自己，就唔系为咗佢。你都唔系爱佢。如果你爱佢，佢中意做音乐，佢做得开心，点解唔做咧？咁佢最紧要多，咁当然佢 basic 为搵到食先得噶。咁基本上如果搵到食嘅 ，OK， 咁而家一个机会，只要一个机会啫。永远你相信人都系等一个机会嘅啫嘛，只要个机会到就 OK 噶啦。咁而呢段时间咪守住咯，而佢守嘅过程里面，我就反而好多时

我见到你一路听住个电话咧，你好似好明白头先讲嗰啲嘢咁样噶啦。 好专心啊，好专心听。 系咪咧？咪翻译翻头先佢讲嘅嘢。 唔敢学啊，我唔敢学啊。我哋佢即系嗰啲发音好有趣啊。 系咪？但系咧，我听呢一段咧，我都有啲感受。唔系，我有啲感受就系我第一时间就系觉得啊，唔知人哋咧即系其他嗱，我听嘅时候我就觉得哇，佢讲嘢好快喎。 系 好密嘴，好密嘴咁样，咁会唔会听唔清楚咧？咁样，咁但系咧，可能倒翻转头，其实人哋听我哋讲广东话咧、 哎， 都系呢一种感觉咯。 肯定系啦，呢、這个肯定系噶啦。好啦，晚上时间9:37啊，咁啊，继续有阿老何4152线啦。朝头早6:00而家系嘛？ 系啊，冇错，六点。 喂，报个气温嚟听下先啦，几多度啊？嗰边而家？ 而家温度系8度。 8度，哇 ，OK 喎、啊，你系 OK 系嘛？ 最低3度。 最低三度 ，OK， 系啦，咁啊，今日咧嘅题目咧就承接翻上个星期咧，就是、我哋讲嘅一个题目叫做倾心事嘅。但系咧，我想改一样嘢，即系啱啱头先听新闻咧，就唔知即系讲话咩，有啲咩政府有啲咩热线，就唔需要咩重拨啊咁样样啦。就令我谂起咧，当年咧嗱，我哋未成日要即系上个星期都有讲啊，我哋好多时都要打电话咧去电台嗰啲参加嗰啲游戏节目啊，希望可以博通啊，唔知郭启华定系阿白姐姐啊，定系颜联武啊，诸如此类啦。 嗯 咁電台嘅電話係超難打噶嘛？嗱、 嗯， 當我哋仲係撥個輪嘅年代咧，其實你係每一次都係要佢唔通，你就要冚線、 嗯、 再撥噶嘛？即係1872311咁樣， 或者撳啦，或者撳啦，係啊係啊， 冇錯啦。咁後來咧，我記得香港嘅電話曾經出現咗一個我其實永遠都用唔到，但係又好似好勁嘅 function， 就叫做 auto redial 嘅。嚇、啊，有啲咁嘅事嘅 咩？你見到有幾多？有个咁啊！你记唔记得有咁嘅嘢先？ 唔记得。 嗱，佢其实咧、啊、有嗱，其实 应该系你个电话本 身。啲富贵啦，我哋都系黑色嗰啲帽，我哋净系攞只手指转圈。 系咯，可以啊！ 哎呀，我见到人呆咗啊！ 你今日疲极太耐， 有恶好啊！有啲边个富贵？ 你信唔信我再搵多少少四字成语嚟赠你啊？ 喂，你讲埋个苦尽甘来先啦、 啊！疲极太耐，而家下半场疲极太耐，唉，OK。 疲极太耐点样 咧？我想讲嗱，嗰阵时咧，突然之间咧，嗱平时我哋嗰啲叫做音频电话咧，一般嚟讲就系12345678910，同埋有星有井噶嘛。咁、 嗯、 后来咧，我记得咧就出咗一款电话咧，佢系。其实好普通嘅，写住 auto redial 咯，仲咁简单嘅。 即系有粒掣系写住 auto redial。 佢咧就嗱，我哋平时揿嗰啲一二三四五咧系四方形嘅掣嚟噶嘛。咁、 啊、 佢通常有一啲 function 嘅位咧系横条一粒掣喺个嗰啲键嘅下边嘅。咁就有一个 function 咧，我记得就叫做 auto redial 嘅。咁、 啊、 嗱，但系咧我唔即系。我屋企冇啊，咁但系咧有啲朋友嘅屋企咧，嗱应该咁讲，坊间曾经传闻咧就系用 auto redial 嗰啲电话咧，佢你打电话去玩游戏节目咧，咁你咪就咁揿咯，佢自己就会播，即系譬如一路会打啦， 即系揿住嗰粒，即系揿一次 auto redial， 揿一下佢就会自己打电话， 不停打， 一听到系唔通嘅，佢就会收线再打， 吓、啊，即系我揿一次就已经可以得到呢个服务。 冇错啦，嗱，我想求证一下，因为。收音机旁边可能有啲听众咧，可能会拥有过呢一款嘅电话。嗱，我记得系相当普遍嘅，即系喺一啲office 入边嗰啲电话咧系有呢粒掣嘅，即系可能嗰啲 office。 喂，队长，我啱啱而家咧影咗我屋企咧，就用紧呢一个嘅网络电话咧， 系 已经呢个系好先进噶啦吓，即系而家现今 都冇啊，点 同啊？ 你 唔同啊嘛，你玩得劲啊嘛。 我而家铺出嚟， 你嗰啲电话可能几千嚟一座噶嘛？吓咩咩咩？ 我唔系我影完我而家铺出嚟啊！ 吓， 我都搵唔到呢一个掣。 但系而家唔，因为呢个年代唔需要再有 auto redial 啊。 点解咧？ 嗱，因为你好少打唔通电话噶嘛，而家呢個年代，即係我嘅意思，你好少打電話先。 但係呢期成日打唔通嘛，可以復活嘅其實嗰啲電話。 冇錯啦，嗱，我想求證一樣嘢，究竟 auto redial 係咪真係頭先講嗰樣嘢？就係、是、只要你嗱，譬如我打18723111唔通，你再撳， 佢就 會不斷自己，你可以放低個聽筒，不斷再重撥到佢自己通為止咧。 我真 系，我好想知，嗱呢个真系真心想知，因为咧喺我嗰、那个即系听收音机嘅年代，有啲 friend 就话啦，边使自己打电话噶，边使自己拨噶，你揿 auto redial 咪得咯，咁嘅。我好想求证 下，我真系第一次听喎，呢、這个我真系唔知。 同呢个年代，买演唱会飞，跟住不停 refresh。 哦，系 啦，冇 错 ，F5 系啦，冇错啦。我好想求证 下。你啊，但系你 F5 你都要自己揿啊嘛，但系你个有个 auto F5 佢话明 啦， 咁你如果唔系，咁 auto redial 系乜嘢咧？ 唔知喎、啊。 定系嗱，因为咧有两个说法，我讲多少少先。 系 有两个说法，一个就系你揿着个掣，佢就自己会不断打啦。有一款就系咩咧？